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讲起水呢，就讲多啲就係、 是 嗱，咁水就唔飲，海水唔飲得啦。 係啦。 咁但係其實一般呢，就算你去嗰啲溪間呢，就算你喺野外， 係係係， 咁其實你大部分嘅水呢，你都係唔飲得㗎喎。即係你，因為你就算係見到啲船員呢，因為 我係咁講，我細個嗰陣時喺中學，我初中已經同啲同學仔喺香港新界周圍去，去到啲溪間就飲㗎啦。好彩暫時都冇事。 咁係，不過呢，因為又唔好彩嘅，即係當然係當然希望就 其實都係危險嘅， 冇事 有風險。 係啦，咁不過就係話呢，如果你有時飲啲污糟嘅水呢，其實有機會你病㗎嘛。咁之後你病或者你屙嘔㗎嘛，咁你嘔返出嚟呢，嘔嗰啲水呢仲消耗得多過你飲嗰啲水。 哦，即係咁講，咁講吓。 係啦，咁所以其實有時呢，就算係有水源呢，咁其實好緊要嘅地方都係要佢哋啲人話要煲囉。咁、但當然你煲到嘅，其實 煲到梗係煲啦。不過呢，有一個少少常識我都想提一提嘅。頭先你講得非常之好嘅，你就話喺啲岩石啊，如果有啲濕潤嘅地方，有少少水流呢，其實喺嗰度嚟去舐嗰啲水啦，舐嗰啲水呢，其實就係一個辦法嚟㗎，就唔需要一定話嘩搵到條河啊，搵到個塘水塘啊，咁樣唔使。咁樣但係呢，即使你真係你講返頭先嗰個問題啦，譬如有條小溪咁啊，有瀑布啊，有少少咁樣嚇，咁啊急流啊咁樣咧。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基本嘅常識咧。你飲水就喺嗰度攞水飲啊，就梗係唔好攞嗰啲即係已經落到嚟，佢係聚集喺個潭度，有個水潭係嘛，即係流動得比較慢嘅，旁邊攞就梗係冇人咁蠢啦、其實即使你係未讀過呢啲課程啊嘅，你都會有少少咧嘅常識，唔知有個本能咧，你梗係要去嗰啲咧最急嘅，同埋佢穿過曬好多石沙石嘅地方。 冇錯，係 越穿得過多沙石咧，其實我哋都會有個小常識就係、佢過濾咗啲污糟嘢啊嘛，係嘛？ 冇錯。 咁所以你就係喺嗰啲地方攞水嚟飲， 係啦， 就唔會走去特登佢已經流咗，突然間有個潭咧就流動得好慢嘅，然後再流出去，你梗唔會喺嗰啲地方攞水嚟飲啦，係嘛？ 嗯，冇錯，係啦。 係好。 咁講埋咧就係咧，咁其實咧，頭先講話點樣喺呢啲溪間嗰度揾水啦。 嗯。 咁之後其實同埋咧，如果你揾嗰啲水嘅話咧，咁其實你係越近嗰個水源咧，其實基本上就會越乾淨嘅。 咁當然係啦，呢個又係常識啦。 係啦，咁同埋咧，如果你有時咧。咁又有人教喎，佢就話如果你要飲呢啲咁嘅水呢，最好你飲之前啦，你又去行，譬如話行五分鐘嘅路程度，咁然之後呢，咁你就睇下側邊呢有冇一啲死屍。 唔係話唔誇張嘅啫。 唔係真係㗎，佢哋咁即係當然你可能嘅情 況下有毒嘅水 係啦，唔係因為你可能呢，譬如話你行咗五分鐘度，咁你見到冇乜死屍啦，咁你都可以安全啲㗎嘛。 係啊， 即係話有叫有備無患，即係當睇多少少。 你意思即係話會唔會其實呢度啲水係有毒嘅，所以啲動物飲咗呢，正所謂唔知即係七步之內啊，五步之內啊，呢五步蛇啊咁樣就已經死㗎啦，或者我最中意就係嗰度 Q 標第二集。Kill Bill 2係嘛 ？Uma Thurman 同嗰個呢個大衛卡列丁係嘛？嗰個叫做咩 ？Five Point 咩 Thunder Palm 定乜嘢？嗰五雷吹心掌啊！係就突突突突咁啊！原來一錘打埋去咧，咁原來嗰個大衛卡列丁好好打嘅係嘛？咁但係佢話哦中咗啦，中咗原來佢就五步之內咧，你個心臟就會爆炸，你行唔得超過五步啊嘛？ 係 咁上下啦，有冇睇先 ？Q 表， 我有睇過 Q 表，定唔記得咗？我睇嗰啲嘢唔記得曬嘅，乜都。 咁你同阿 Ringo 一樣啊，真係完全係咁睇戲就睇完就唔記得曬嘅。我某啲劇情我係印象好深刻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不如你講埋。 咁啊，咁不過頭先咁講咧，就話當然你係好彩，你揾到啲水源，咁先至可以，仲要求佢乾淨啊，又要煲滾。 係。 咁但係譬如話，你有啲情況，你可能連水都揾唔到喎，因為你第一步最緊要揾水啊嘛。 係啊。 咁所以其實你揾水咧，咁其實有個最自然嘅方法就係、當然你係要跟翻啲動物啦，即係話咧，你譬如話望下啲雀仔。會喺邊度飛啦？尤其是雀仔朝頭早飛，或者夜晚咧去唞嘅話咧，佢要飲水噶嘛。咁然之後，多數你跟翻啲動物咧，咁啲動物其實佢都要飲水嘅。 係啦。 同埋咧，如果你好彩嘅話咧，譬如話你頭先講見到啲烏蠅啦，咁烏蠅其實大概咧都差唔多，因為啲烏蠅同埋嗰啲螞蟻啊、啲蜜蜂嗰啲咧，基本上咧大概幾百米之內你都會揾到水噶啦。即係話，如果你係啦， 係喎， 係啦，因為你水好緊要噶嘛。 咁 最後一樣嘢、 就是，即係個蟻竇啊，咁都唔會話太 係啦，唔會太 遠離遠個水源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 即係唔會話哇喺即係20 km 之內都冇水源嘅個蟻竇咁樣係嘛？ 冇錯啦， 係喎，有道理。 咁最後就係話咧，如果你有一樣個方法啦，就係話其實如果你真係呢啲咁嘅災難啦，咁其實你就盡量唔好用口嚟呼吸。 即係咧係啦，因為你咧咁好似狗仔啊嘛，你狗仔要伸條脷出嚟，因為佢冇汗出唔到汗， 係， 所以佢要靠條脷嚟蒸發 散熱同埋蒸發， 係啦， 佢其實靠蒸發嚟散熱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所以你如果你有乜事， 你要減低蒸發， 係啦，你咧盡量用鼻哥，咁你鼻哥咧，因為你冇人。即係你其實都唔需要講嘢啦，咁所以你用鼻哥，你要減低你蒸發水嗰個水分嘅速度啦，係啦，咁所以就係啦，咁就呢個都係一個幾有幾好嘅方法嚟嘅。 當然咧，其實另外咧就係話最理想，即使你揾唔到水源，就係揾到果實啦，係 啦係啦， 因為你其實荒野入面咧，其實好多樹都有果實嘅，咁雖然就唔係種種果實都有咁多汁啦，咁但係始終都有少少嘅。咁譬如咧，就算我哋香港咧以前。我唔知你有冇食過啊 ，Jeffy。我細個咧跟我爸爸行山嘅時期咧，佢就好中意嘅。如果季節啱咧，佢就會搣嗰啲咧，我哋叫山黏啊，聽過未啊？山黏啊，其實係一啲就係一啲橡果啊，即係我哋而家叫 berry 啦，英文叫 berry。但你知 berry 係好多種噶嘛？啊 ，strawberry 係 berry，blueberry 係 berry 嚇，即係我哋叫做即係梅啦，係嘛？啊，其實有啲叫橡果。咁但係香港咧，其實係即係 local 嘅咧，就周圍都有嘅，就叫山黏。山黏咧，其實你搣開佢咧，佢係甜甜地嘅，咁佢係有汁噶嘛。雖然佢嗰啲汁唔多嘅，咁但係佢其他嘅就第啲生果咁啊，如果越多汁越好啦。咁當然另一個就係、是，即使喺沙漠入面咧，可能大家都知啦，就係、是、仙人掌。因為仙人掌就一個水源嚟嘅，即係當然你唔好一啖食落去啦，一定係嘛。咁你戒開佢咧，其實咧你即係都係小心唔好俾佢吉親啦。咁但係其實你入面咧就可以攞到水。 哦。 所以在沙漠入面咧，呢、這個都係常識嚟噶。啊，你唔好話，哇，嗰度好多仙人掌啦，走啦，咁啊死。咁你就即係如不可及啦。 不過如果講起呢一樣嘢咧，咁要講下點樣食嗰啲食物喎，同埋嗰啲植物咧，因為咧佢有好多，譬如話植物同埋植物啦，特別係咁佢好多有機會有毒噶嘛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 咁如果發生呢咁嘅情況，咁我哋點樣判斷佢有冇毒咧？因為通常我哋就唔會背曬啲植物嘅名啦。 捉只動物嚟七佢食，然後等一炷香。 唔係，咁其實咧，不過其實有個方法，我都覺得 OK 嘅。 攞支銀針咗嚟插插佢。 唔係，即係如果可能嘅話就唔係唔得嘅，但係都幾難度啦。 系， 但系咧，其實咧，如果譬如話，就算有啲植物你唔肯定佢哋食唔食得嘅，咁但係其實當然啦，即係有時間嘅話，其實有個方法我覺得幾好嘅，就係話咧，如果你食嗰啲植物咧，咁你首先咧就譬如話你唔好即刻食佢喎，你咧就要咧將佢一啲好少嘅部分咧，咁就攞出嚟先。咁首先咧，其實佢第一步就話要你聞咯。咁你聞咗植物先，因為如果你聞咗植物咧，佢比較上係有少少杏仁味啊，少李味、啊。 冇錯啦，冇錯啦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即係同埋有少少個味怪怪地嘅話咧，咁佢就可能有問題嘅。 講起杏仁味呢樣嘢咧，對唔住，我又岔開啦，我最叻呢樣嘢嘅啦。我就係小學三年班就開始睇倪匡先生所寫嘅一個系列，嗰陣時佢都未開始寫維斯利啊。但係佢另外一個系列咧，我更加中意嘅就係木蘭花。木蘭花入面咧，其實佢已經有提到咧，就話木蘭花同埋佢個妹啊木秀珍就去到嗰個現場，咁啊一去到咧，你竟然聞到一陣杏仁油嘅味道，咁樣佢話弊啦，小心啊！咁啊，原來佢就係呢個就係毒，因為咧佢話就係冇錯啦，就係即係佢叫氰化氫啊，就 hydrogen cyanide。其實簡單咧就係 HCN，一個氫一個碳，然後一個氮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氫同碳之間咧就係一個單鍵嚟嘅，一個 single bond。但係碳同埋氮之間咧就係一個三鍵，就是、triple bond 嚟嘅，即、HCN 就叫做 hydrogen cyanide。咁 hydrogen cyanide 咧原來就係有個好獨特嘅杏仁油嘅味道嘅杏仁嘅味道。咁所以佢一去到一聞到咧就即係話有人落咗毒啊咁諸如此類。我好細個已經識㗎，就係倪匡先生教。但係當時咧我唔知道佢係倪匡，因為佢用咗呢個筆名㗎嘛，就叫做毅力啊，即係和女鬼啊，和女鬼嗰個毅啊嘛，毅力。咁樣咧，其實我好多嘢都係睇木蘭花學翻嚟嘅。好，你繼續。 冇係 即係問下佢。 係啦，咁首先就問下佢啦。好彩有呢本書啊，因為咧，我其實都有時我都未試過咧。原來真係我都諗緊杏仁點解要咁樣杏仁味。 就係 HCN 嗰種味道啦，係啦。 咁咧，咁首先你問啦，咁問完之後咧，咁其實你就首先你就係、是、佢要點做咧？就係、是、話，你首先你就攞少少嚟試一試先。咁但係你又唔係食嘅喎，咁你咧係純粹係將嗰啲汁擠出嚟先。 系 啦，咁你擠出嚟咧，你又唔好飲到佢喎，咁你就純粹喺自己個嘴唇裏面咯，咁喺牙龈啊，同埋個嘴唇裏面咧，咁你就擠一擠啲汁出嚟，咁、你睇下咧，你嗰個啲皮膚啊，個口腔個反應係咩咯？ 係， 係啦，咁然之後，譬如話你都冇問題啦，你又再過多5分鐘咧，咁你就可以將啲汁食落肚。 咁係啦，當你再食啲汁落肚嘅話咧，咁你就再，譬如話再過多幾個鐘，啊，咁亦都係，其實佢咁樣安全的指引， 即係逐步逐步咁咯，即係總之係嘛，即係買股票都係逐步入貨咁。 係啦，咁我 食嘢都係啦，係嘛。 我覺得幾好嘅，因為有時你真係去到呢啲幫嘢咧，我成日都覺得你去到啲幫嘢，你唔識得分㗎嘛。 啱，其實真係㗎啦。咁呢樣嘢咧就忍唔住就要講呢樣嘢啦。其實即使香港咧都間中出現呢啲新聞嘅， 嗯， 就係啲人食咗嗰啲有毒嘅菇菇。 哦、 要入醫院，甚至係會死嘅。 係啊， 咁有啲人咧去到郊野度，咁啊見到有啲姑姑，咁啊因為姑姑其實真係生食都好好食噶嘛，好多姑姑都係生食噶啦，係嘛？咁有啲人就忍唔住，哇正啊！就係發現呢啲姑姑啊，我哋就攞嚟話幾新鮮啊，大自然嘅恩賜啊咁啊。但係咧佢忘記咗，其實咧有呢啲恩賜咧，有時係有毒嘅嚇，咁佢中招啦。咁啊，但係一般嚟講咧，當然有一個我哋叫做 rule of thumb 啦嚇，就係話。越系色彩斑斓嗰啲咧， 系、哦哦、 通常就越毒嘅，吓咁、啊。但系最惨就话又唔系百分百噶嘛，你唔好以为话，咦呢、這个冇乜颜色，灰灰地，一定冇事啦。但系即系佢话大部分有毒嘅色彩斑斓啫，系嘛。咁但系所以就算有啲系冇乜色彩，可能都有毒噶嘛。咁、嗯、但系另外咧，其实我哋都听见好多都咁讲啦。譬如蜘蛛都系啦，系、嗯、嘛。越係七彩斑斓嗰啲蜘蛛咧，係、啊、越係有毒嘅。 蛇又係啊。 係啊，蛇都係啦，所以係特別要小心啊呢樣嘢， 係 嘛？好，咁我哋休息一陣咧，翻嚟再繼續。